大家好，我是毓民，一息尚存，继续发声。My Radio 要不要运作下去，要靠大家支持。毓民在这里提出两个要求，第一，请付费支持我们的节目，第二，请订阅 YouTube 频道，等全世界各地的华人都看到我们的节目，令到 My Radio 可以源歌不绝。 咦，为什么我经常都在 YouTube 错过了 My Radio 的直播节目呢？我明明已经订阅了 YouTube My Radio 的频道了。 梗係啦，订阅完 My Radio YouTube 频道之后，你仲需要按埋隔离个钟仔，再选择全部，咁 My Radio 一有直播或者有新嘅节目，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咁样就一定唔会错过 My Radio 喺 YouTube 频道嘅直播又或者新节目啦。仲有一样嘢，千祈唔好唔记得喎。 呢样嘢我当然知道啦，交节目月费嚟支持 My Radio 啊嘛。而家除咗经 PayPal， 仲可以经 PayMe 转数快或者 Patreon 嚟交月费添。 贯彻声嘶力竭，继续青筋暴现。身体力行，隔空发功，毓民踩场，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即系共产党咧，即系啊呢个建国即系革命啊三大法宝，其中一种咧就叫做统一战线啊，简称就叫统战。统一战线咧，又是即系承袭当年俄共嘅一种即系斗争嘅策略嚟嘅，系咪？所以共产党乜嘢都系学俄共嘅，老实讲系咪？呢、這个即系因为佢系第三国际中国支部啊嘛，佢创党嘅时候，中国共产党系咪？大家睇下历史在笑就知道噶啦。不过你哋唔睇嘅，即系识睇历史在笑嗰啲系有识之士。屌你有咩唔捻睇历史在笑嗰啲咧？你笨柒啦，系咪？即系有时我哋做一个节目咁有心机去揾材料咧，做咗60集。你老母个化为三代厉鬼，咁家产睇嘅人咧就唔够我爆舌用粗口闹人咧，就啲个十分一都冇，系咪？写埋字幕我仲要一班义工几辛苦喺度读，即系睇我讲乜，佢写字幕仲要查书喎。有时啲民国人名佢唔识嘅，佢查书喎。整完啲字幕嚟，我仲要由头至尾睇一次，系咪？都可能有错漏嘅，咁样去整一个节目出街。屌你真系，系嘛？钱又唔俾，冚家铲又唔睇，咁啊咪抵你一班人做文盲咧？话俾佢听，系嘛？历史啊不断重复嘅，系嘛？即系等于国民党今天搞到咁凄惨，系嘛？佢哋呢班人净系识回顾国民党辉煌嘅历史，佢冇谂到今天点解会一败涂地到呢个地步，系嘛？个原因喺边度？成日缅怀过去冇用，你唔系缅怀过去，要吸取过去嘅教训，系嘛？蒋介石就识得吸取教训，我话俾你听，系嘛？你睇翻啲蒋介石日记，你就知道，无论喺北伐、抗日、内战，甚至退居台湾，佢嗰啲日记里边充满嗰啲自省悔、忏悔嘅嗰啲说话入边喺日记里边，系嘛？而家喺史丹福大学嗰啲日记。你哋可以去抄，就不能影印。OK， 即系佢个家族将佢成套嘅蒋介石日记就摆咗喺呢个美国史丹福大学 Stanford， 系嘛？嗰、那个系历史嚟噶，所以我哋研究中国近代史嘅人咧，就一定要睇呢一套蒋介石日记。你喺即系中国近代史里边，你系少见一个人啊，即系佢系会每天都写日记嘅，系咪？真系冇噶，我话俾你。佢个仔都学佢噶，咁但系写得唔多啊嘛。蒋经国日记，佢嘅日记真系，而且嗰个系历史嚟嘅，大佬。大家研究历史嘅人可以做对照噶嘛，同而家坊间嗰啲咁啊，即系讲国民党嘅历史啊，或者国共内战嘅历史啊，系咪抗战啊，可以做一个比对，睇翻佢日记，佢对边个人最仇恨、最老土边个人喺晒日记入面有嘅，系咪？我记得有一段咧，就系当年讲佢即係戰敗啦！中華民國政府播遷台灣嘅時候，國民黨嚟到呢邊嘅時候，佢嗰啲日記咧係充滿悔疚，同埋冇一個字鬧共產黨。後尾有啲即係中國嘅學者睇到呢日記，佢真係 即係打敗咗呢場仗，失去呢個江山子，佢不斷去即係自省，佢冇去怪人嘅喎，係咪？嗱，呢啲係咪好珍貴材料？你話俾我聽，係咪？所以你去了解一個歷史，就唔係單憑屌你咩啲嗰啲濕鳩學者係嘛？有政治立場，跟住喺度亂溝咁寫，咁你就可以知道一個人嘅歷史。每個人都有功有過，係嘛？一定嘅係咪？等於毛澤東都係啫嘛，係咪？咁你啲人唔睇呢啲噶嘛？咁所以就中意屌咧，即係嚇，一係就是非八卦係嘛？一係就唔識嘢就喺度講嘢嗰啲係嘛？屌你，好似即係有個蕭真人咧，到而家學人講台灣政治，點九唔搭八係嘛？啊，跟住梗係啊！你民進黨大勝啊！唔係民進黨大勝，係國民黨無能，係咪？你林闖咗嗰個罷免票、同意票都多過你不同意啦，係咪？好簡單啫嘛。不過個同意票過唔到個門檻，過唔到個門檻原因就係你成個國民黨喺呢件事裏面你冇辦法凝聚曬你嘅力量，係咪拉唔夠票？而民進黨咧出埋總統、副總統、總統級去屌你，幫個補選助選，用國家機器，咁你輸硬俾佢噶嘛，大佬係咪先？係嘛？即係呢個衰敗由榮嘅，其實係，但係就要反省係嘛？國民黨就係唔識反省係嘛？每次失敗之後，都係喺度屌你咩？一係就揾替死鬼，一係就鬧撚翻民進黨，係咪？最多就咁樣係咪？咁係救唔到你呢個黨嘅，老實講係咪？即係國民黨，你嗰個意識形態或者你個兩岸政策，你一日唔改，你都係死梗嘅。你再攬住個九二共識，你係掛得嘅。就算呢個係真理，你都係會死嘅。唔係政治，你就冇辦法嘅。你一跟民意走，作為一個政黨，你想執政，你就有跟民意走，係咪？冇你罷免票都多過不同意嘅，屌你一萬一千票啦，大佬！即係你一個人俾人可以聯署夠人數罷免你，你都係撲街嚟噶啦，已經係啱唔啱？即係呢個肯定係撲街嚟噶嘛。但係基於民進黨，喂屌你，佢一定唔可以俾你撲街，係咪？佢認為呢個即係罷免係惡搞，屌你罷免權係人民行使直接民權啊，點樣惡搞啊？屌任何人都可以提出罷免聯署噶嘛？屌你咩？呢個罷免權嘅設計就係咁樣噶嘛？我除咗可以投票選舉權，我仲有一個罷免權，我點解唔罷免得你啊？係咪？罷免點樣叫惡搞啊？冇得惡搞，你夠嗰個聯署，夠嗰個門檻可以夠人數，咁啊成案，你中央選舉委員會就要屌你就開動嗰個選舉機器，就係要補選噶啦嘛？咪就係要投同意票或者不同意票噶嘛？罷免權是人民的直接民權嚟噶嘛，等於公投都是嘛，係嘛？對人我哋有選舉罷免，對法有創制覆決，呢個就叫直接民權啊嘛，係咪？嗱，多你萬幾票啊，點叫輸啊？屌你啦，咪真係係嘛？不過佢過唔到個門檻啫嘛，等於上次四個公投係咪？有好多同意，即係多過不同意，咁你過唔到個門檻，咁咪又係輸，即係咁解啫嘛，係咪？所以咧，如果民進黨係叻嘅，我話俾你，佢唔會話喺一啲咁嘅選舉裏邊，即係佢贏咗，佢覺得佢係贏嘅。嗱，呢個就係民進黨即係高明之處，亦都係因為佢有自信心，你明唔明？佢唔會當佢贏噶，如果佢當佢贏，佢下鋪就輸噶啦。我話俾你聽，係咪？佢每一場仗都好似打總統選戰咁嚟打嘅，屌你真係奇撚恐怖啊！你話咩？咁你話哦，呢個係有啲人 send 俾我，代表台灣民主嘅人民民主嘅勝利，我梗係唔撚服你啦，服你即係嗌交啫，啱唔啱先？大家認識唔同，係咪？唔係因為我反民進黨，大家唔好搞錯。我哋係對於任何權力膨脹嘅啊，我哋都要批評佢嘅。OK， 全世界都撚樣，係咪？即係你作為一個評論人，你一定要咁嘅立場噶嘛，係咪？咁當然，當你有咁嘅立場嘅時候，有啲人佢有另外一種立場，佢咪話你屌你啦咩？而家俾共產黨染紅咗咯，佢哋好撚犀利㗎，啲邏輯係屌你鬧民進黨就係即係中共同路人，係嘛？你唔撚鬧國民黨啊，即係你唔鬧香港嘅民主黨，咁你就係共產黨同路人，收撚咗共產黨錢。屌你，我鬧民主黨嘅時候你都未出世，鬧國民黨嘅時候你都未出世，屌你啦，真係係嘛？当国民党执政嘅时候，我批评国民党你未出世，系嘛？我话李登辉系台独，咁你出世未？你都未出世嗰阵时，系咪？即系讲翻，讲下岔捻咗武雷公咁远，系咪？嗱，香港而家情况，你从何君尧呢件事你咪睇到，喂， 狗咬狗骨，係嘛？咁究竟係邊個嘅主意呢？係嘛？即係所以我就打個問號嘅。所以我今日寫咗篇嘢就係話，都唔係因為唔一定係因為呢條契弟躁狂症發作，係嘛？咁啊爆舌爆粗，對兩位女士不敬。你尤其是其中一位大佬陳肇始係喂大學教授嚟嘅大佬，屌我招生嚟嘅潮州人嘅潮州幫啊！你小心啲啊！我話俾你聽，屌潮州幫好撚大勢力噶。OK 係嘛？你何君瑤黐撚住啲十四 K 和姓我，咁你以為你好巴閉啊？啊真係屌你真係係嘛？你以為你屌你咩嚇？喺南邊圍裏邊同嗰啲古惑仔握手做得好啊，打得好啊，咁你就屌你咩好巴閉啊？係嘛？屌你咩有朝一日就可能俾人打嗰個係你啊！我而家話俾你聽啊！啊屌你真係～即係所以有時人呢即係到某一個地步呢就開始屌你即係開始疏疏地㗎喇。佢而家喂又繼續有得立法會做。跟住希望可能喂屌轉咗朝之後我做律政司司長都未定㗎嘛。咁其實都唔出奇喎。咁香港就係需要呢啲人做律政司司長㗎喎。咁先就係新香港㗎嘛大佬。啱唔啱啊，你唔通仲係人龍仔嗰啲出嚟做啊，係咪嗰啲真係喂嗰啲擺出嚟個格局。都似系做律政司司長啊，係咪先 ？Even 袁國強雖然成日俾我鬧，佢都有個台型喺度啊。你想做律政司司長，咁湯十一做咩啊？係嘛？如果嗱，我講如果林鄭月娥喺呢件事，共產黨認為佢做得啱嘅，你個契弟咧就犯咗三條大罪啊！即係我呢段片呢即係我之前我一段聲演呢我就已經請咗新界啲人呢就俾你睇㗎啦阿君瑤係咪你睇撚完呢你驚呢你就啊 WhatsApp 我啦係咪即係請教下我咁我指點迷津都仲得指點你點死我梗係有辦法嘅我話俾你聽啦係咪如果第一你係違背咗共產黨要團結不要搞分裂嘅創黨精神你而家喺度製造內部矛盾係咪特首辭職啦咁，我哋唔係嘅，你落地獄啦咁啊嗱，呢個係我同林鄭月娥講嘅，係咪？特首辭職啦咁，就已經好串嘅啦。喺你嗰個立場嚟講，係咪？你自己數下，公開咁樣講呢啲嘢嘅建制派係得你何君瑤一個啫，大佬，你都算係英雄嚟噶，大佬係咪？對某啲人嚟講，好嘢，出咗啖氣，係咪？有啲人第一時間就 send 呢段片俾我睇啊！啲人有啲人嗱嗱諗啊！我前後收呢段片收緊咗十個人 send 嚟嘅，屌有啲就喺 Facebook 個 message 嗰度 send 嚟，有啲就 WhatsApp， 屌你出嚟！你使乜俾我睇？我實睇到噶啦，大佬，十個人最少十個人 send 俾我睇，係咪？即係第一條罪，屌你就係你係違背中國共產黨嗰種要團結，不要搞分裂啊！制造內部矛盾，屌你就，因為我頭先講統一戰線扯扯下就扯到國共兩黨嘅嘢。統一戰線就係咩？消滅啲主要敵人之後，就對付啲次要敵人，係咪？最初就聯合次要敵人，就對抗主要敵人。搞掂咗啲主要敵人之後咧，個次要敵人就升咗咧，就變咗主要敵人。跟住主要下邊又有個次要敵人，呢、這個就是共產黨嚇，屌你即係。搞斗争嘅手法就系咁啦，呢个系佢啲发达嘅三大法宝之一，咁啊，统一战线，跟住又武装革命，呢个统一战线系嚟民嘅 ，OK， 搞阴谋诡计嘅 ，OK， 啊，即系你而家做烂头卒，咁呢啲唔系阴谋诡计，咁咪系人都睇得出噶嘛，你话揸住个拳头，你咁屌你真系咧几有型啊，佢真系系嘛。要团结，不要搞分裂，系嘛，你系违反咗呢一个。中国共产党啊，创党的精神啊，第二啊呢条最大啊，公然侮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嘅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及主要官员，屌你真系呢条仲咪死罪啊，系咪？第三条，你喺呢一个直播里边嗰啲言论系嘛？又骂佢差佢啊，系嘛？啊，辞职啦，唔使问责啊！咁你令到人哋睇完呢段片之后咧，就非常之憎恨呢个特区政府嘅官员，非常之仇恨呢一个林郑月娥行政长官。咁你就触犯咗 港區國安法的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同埋觸犯咗刑事罪行條例嗰煽動仇恨政府，屌你真係！啊嗰陣時我嚟話你煽動仇恨英女王嘅，係咪？你改咗做特區政府呢條你都入嘅，坐撚到你攞有開花，話俾你聽。如果我講如果啫，你唔使驚。如果中央認為林鄭月娥啱嘅，你就使得，係咪？咁但係你可以咁串呢，亦都可能係你收到風，可能係你嗰日去完呢個生日 party， 跟住上深圳見夏寶龍嘅時候，夏寶龍可能搵你返嚟吹風，即係林鄭下屆冇㗎啦，咁所以呢你就可以咁囂張，係咪？即係兩個任責一題，係咪？咁邊一題係答案嘅話呢，香港人都可以接受的，是吗？一是就林鄭仆街，一是就你何君堯这一群人仆街，那你们都是有人仆街，始终都是，是吗？我们已经这么多人仆街了，是吗？那找你的人来陪一下仆街，那挺好呢，啱啱先？有一个消息。